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是 Tasku， 我是韩永。 是，咁今个礼拜呢继续是冇呢个科幻片上嘅。 啊，是。 是啦，咁但呢嚟緊个礼拜就已经有㗎喇喎。 是啊，就 是。唔係嗰个地球停转就再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 係。係啦，咁但下个礼拜呢就会有我哋之前讲嗰套日本戏啦。 哦，係。 係啦，就嗰套死亡预告，冇错啦。咁就12月4号上死亡预告啦。咁呢個嘅地球停轉日呢就係再跟住嗰個禮拜係咪？ 係係 係啦，幾號嚟嘅呢嗰、那個係12月11號啊，係啦，就做呢個地球停轉日啦。OK， 咁 OK， 咁我哋講講我哋個email address 先啦，咁就係 tasukusf@yahoo.com.hk 啦，咁串一串就係 tasukusf@yahoo.com.hk 嘅。咁如果大家有啲乜嘢想問我哋啊，或者想補充返我哋講嗰啲嘢呢，咁大家可以隨時寫信我哋啦， 係啦， 等大家回信嘅。咁亦都好多謝一路以嚟即係一路有提供資料俾我哋嘅朋友啦。嗯，佢哋講過呢話呢嚟緊星矢呀，好似話會拍戲喎。 哦，係喎、 哦。係啊，咁我唔記得將佢資料擠入嚟，幫我即係提一提啦，咁我哋之後可以擺返個資料上嚟，咁搵阿謝霆鋒做呢個嘅子龍啊， 子龍 係咪子龍啊？ 哦，係 嗰、那個係嘛？ 嗯啊，另外有幾套新片嘅預告片都會有得睇㗎咯喎。 係，例如咧， 例如地球停轉有個長版嘅。 哦，係啊，大家唔知道有冇睇過成七分幾鐘㗎喎？咁、我哋頭先都睇過啦。 之前我哋講嗰個 Watchman 又會有一個新少少嘅。 哦，係咩？ 出啊，係。 哦，有咩？ 有㗎啦。 咦，喂，點樣㗎？ 多啲人啲近啊嗰啲啦，同埋啲爆炸鏡頭啦。另外小飛俠都有造型啦，未有預告片嚇。 因為但我似人啲喎，呢、這個小飛俠個樣係咪？ 好似個比例都人嗰啲。 係咯，個眼又冇咁大係嘛？ 冇咁四分，咪四頭身。 冇咁四頭身 ，OK，、即係高翻啲。 係啊， 好似細路仔咁咯。 類似啦，類似嚇，都因為個造型都係著住件好似啲小學衫嗰啲衫。 哦，佢平時嗰件便服啊嘛。係咯，係咯，係咯。OK， 咁我哋就會同大家講下，即係頭先嗰幾套戲啦。 係啊。 咁唔止㗎喎，咁連伽利略啊嗰套戲呢都鐵定啦，喺呢個12月24號啊，即係聖誕前夕平安夜啊、 哦， 就上畫㗎喎。 不過唔知會唔會配音啦。 戲院唔會字幕。 OK。 係啦，但係出碟嗰陣或者會囉。咁但係無線亦都配合返啦，咁亦都會上伽利略，伽利略完咗啦，咁大家唔知有冇追睇啦，電視劇版完咗啦，咁但係已經預告定呢係會做嗰套嘅 special， 咁唔知佢做邊套啦，但係兩套都做晒啦。 電車男嗰套定 係啦，我可能最新一套一定係其中一套會做啦。 咁我諗應該都會做返最新嗰套嘅，因為電車男嗰套係完全冇復間啦。 咁如果大家未聽過，大家可以搵返我哋早幾集啦，有講過嘅，咁就 special 啦，即係有呢、這個即係講返佢哋細個嗰陣嗰個故仔啊，係啦，講阿福山雅治啊，第一單案啊咁樣， 係啦，因為我睇佢個 promo 係話英雄現身咁，應該係嗰個故事。 哦，咁或者係啦，呢個講法係好飄渺嘅，係啦。 咁你總唔係個傻頭傻佬差佬叫英雄嘅？ 唔知啊，嗰套冇啊，伽利略出過㗎嘛？你話另外嗰套 special 係啊，咁所以應該係。我哋講早排 係結局先出嗰幾個肥婆女差人啊， 係係，其中一個係肥婆啫，另外兩個正常，係啦係啦，咁呢個就係嗰套電影叫做佢香港叫 Subspec X 嘅，就係呢個容疑者係嘛，係之顯身啦係嘛， 係 之顯身啦， 係 咁 OK， 咁我哋或者講講嗰個咩先啊？講翻呢個地球停轉日先啊， 係 咯，陳漢永都睇過嗰個長版啦，七分鐘七分鐘咁就係。咁中間到底有咩唔同嘅呢？同我哋睇開版本 多咗啲啦，例如有段俾人照肺啦， 嗰段測謊機，嗱嗰段咧完全暗cut咁播咗俾我哋睇嘅，嗱我睇咗覺得咧好鬼 Matrix 嘅， 哦係 係啦，咁有咩點解啊？點解會似 Matrix 咧？咁韓永講下， 因為佢可以 hack 翻人哋個 system 啦。仲要好特別咁，都幾奇怪咁，可以引 係啦， 可以敷個插蘇就 係啦 ，hack 到入人哋嗰個 閉路電視啊，係嘛？咁其實佢係講阿 Keanu Reeves 俾人綁住曬啦，應該唔喐得㗎啦， 不過 俾人拆光啦，咁跟住貼到成個頭啊，都係嗰啲咁嘅嗰啲咁嘅電線啦。咁跟住就正常啦，大家知道測方係點㗎啦，咁問嗰啲奇怪問題啊，咁問你咪人啦，咁佢好怪喎，佢答佢我 body 係。我身體係人， 係 啦，咁你會唔會感覺到痛㗎？咁佢因為佢哋知佢係外星人嚟㗎 ，OK？ 咁佢話我身體會感覺到痛，係咪好怪咧？大家覺得 係冇都冇話佢原本係咩嘢？係 啊，佢有問佢㗎，啊個女主角問佢㗎，佢話我會嚇親你嘅，如果話咗俾你聽。 甚至 Not Even 係一個可能係能量體啊， 係冇錯，可能係能量體。咁或者一陣間補充翻呢一 part 啦。咁講翻嗰個測方先啦。咁啊測測下咧，跟住佢問翻轉頭，好笑， 即係直頭 hack 到連人嘅， 俾阿 Keanu Reeves 問翻轉頭， 人嘅思想都 hack 埋 啦。咁佢做咩咧？咁佢原來咧發覺嗰、那個佢嗰、那個即係佢同佢連住咗部電腦，開始個畫面開始咁啊，係啦，冇錯啦。咁跟住咧。嗰、那個人一掂個嗰個掣咧，就又電到佢成個瞓低咁滯喎。咁跟住俾佢思想控制埋啦，講曬啲密碼，講曬點樣出去啊。係啦係啦，就 hack 咗個人。係 啊， 跟住咧唔止，仲經過嗰啲電線咧 hack 埋出去出面，知道曬所有其他嘅守衞啊嗰啲位置喎。係啦，咁啊經過啲閉路電視，都唔知點解可以咁噶。咁嗰段咧好 Matrix 噶。咁跟住咧，唔止喎，鏡頭一翻翻嚟咧，佢已經唔再穿住嗰套原本嗰套傻佬衫啦，已經穿曬西裝，係啦，完全好似 Matrix 咁。嗰個人已經俾剝咗光圈，穿咗底褲， 仲要 hack 到 hack 咗人哋嗰個依一 part。 哦，係啊，即刻嗰班咁嘅 agent 全部 V 一聲全部攣低曬， 攣低曬， 跟住佢好大模斯樣咁， 佢大大方方咁搭 lift 走人， 大模斯樣咁搭 lift 走，哇，嗰嘢真係好鬼 Matrix， 係啦，咁大家要睇好型嘅。 啊，順帶講講個女主角係邊個啊？ Jennifer O'Connor 啊，咁有咩特別咧？ 以前係一個身材好好嘅一個美少女啦，咁但係而家咧係一個演技派嘅女演員啊。咁之前做過呢個 Dark Water， 即係呢個嘅英文版嘅鬼水空靈啦。咁 當 套戲就大家唔知道知唔知道，即係有冇睇？但係即係套戲未必話好精彩，但係佢演出係非常精彩。 嗰套係比較特別，啲人唔算係黑木瞳嗰套完全照搬，因為 唔係好同啊。 之前幾套其實你嚟睇翻《午夜凶靈》都有幾， 但 係 佢演技係肯定嘅，係啦係啦係啦，中唔中意套戲唔知啊，係啦，咁佢都好多啦，其實好多演技派嘅電影嘅，係啊係啊， 咁啊 係啊，咁而家就唔係靠賣樣，但係佢其實幾靚嘅。 未係好師奶咯，可以話。 哇，其實唔細啦年紀，不過佢而家仲係咪嗰個 Rocketeer 嗰個主角個老婆咧？因為嗰時就係好似話拍 Rocketeer 就同嗰個搭著咗就結咗婚噶嘛。 但我唔 Rocketeer， 大家唔知知唔知係一個超人嚟嘅，即係算唔算超人咧？ 迪士尼嘅一套電影啊，又唔係超人嚟嘅，只不過意外地講一個飛 嗱，佢講德軍嚟發明咗啲飛行器咁嘅。 飛行器啊，咁俾人， 但 係 佢個 prototype 啦， 帶個 prototype 俾人帶咗美國，咁一個飛行員， 其實只係戴咗個好超人嘅頭盔咁解嘅啫。咁其實就人嚟嘅，就識飛咁咯，即係孭住個飛行器會飛咁。 佢戴個頭盔都係因為。佢綁緊個公仔度試，結果個公仔就散曬。 哦，咁呢個電影版啊，OK。咁佢就係同嗰個男主角就係，佢又有份做啦。當然呢個 Jennifer 係 呢個做， 做女主角，哇，好靚嗰時，好靚， 好後生， 係好靚。咁啊，結果同呢個男主角結咗婚啦，真人嚇，真人喎，唔係套戲入邊。係啊， 套戲冇結婚。 係啊，套戲反而冇結婚。 套戲英雄救美啊，揸飛船啫。 咁唔知而家仲係咪嗰個人老婆啦？好清楚。 答唔到 啦，我哋之後查翻資料再同大家講啦。 啊，另外。測方機都係講下啲題外話喎，知唔知測方機個作個發明人叫咩？ 上個禮拜我哋講過係神奇女俠嗰個原作者， 而家交代翻個名就係叫 William Marston。 哦 ，Doctor William Marston 係 一個心理學家， 攞咗諾貝爾獎嘅。 哦，咁犀利。哦， 咁佢其實即係神奇女俠。原來最初最初個樣子就唔係好靚女，肥肥嘟嘟一個師奶樣嘅，其實都幾 哦當時嘅女性的。 原來佢話其實佢個 idea 係個老婆嚟，而呢個叔伯，而呢個叔伯 Marston。 哦，原來咁。okay, okay. 但後屘變咗咁高大咁咩？ 點解會有呢個構思？就因為有個女學生同佢講話，somehow點解啲漫畫咁受歡迎？佢話。其實漫畫會喺對下一代嘅教育有一定嘅作用。 哦， 咁佢話，咁但係喂，女仔都唔會中意睇嘅學生話。咁佢話， 咁所以佢就 咁佢就諗咗一啲諗咗 idea 咁樣 sell 咗去俾當時一個Jeffrey 咁唔記得個姓啊，一個 publisher 啦，一個 OK， 咁就出咗神奇女俠咯。 唔係佢畫嘅，即係佢係諗嘅啫。 佢諗啊，畫就唔關。 咁佢有冇寫故事啊？ 頭嘅故事係佢 哦，即 係 佢創作哦。OK OK， 咁唔好話漫畫佬咋， 唔渣，好勁，好勁。佢係借漫畫想去講啲嘢，唔同嘅，唔同嘅。漫畫其實從來都係一個 media 嚟嘅啫。 係啊， 你寫乜都得㗎。你睇日本漫，日本漫畫咧， 你日本其實 喂講哲學都有，你話似唔似咧？ 其實 好深嘅， 香港人都嘗試做呢樣嘢，例如蔡志忠嘅漫畫莊子啊，漫畫 係 漫畫孔子系列啊，依啲其實都係，只不過香港人真係受落程度比較好似係低調少少。 如果當娛樂佢得咯，佢當學習咧佢都未得。唔係而家出面有啲咩套 Yota 咩點樣經營啊嗰啲，咁全部咪漫畫嚟咯。 咪其實你睇 人哋講正經嘢㗎，套 Yota 或者甚至蔡志忠 嘅 系列其實 管理學嚟㗎， 錯喎，即係 錯，梗係錯啦。 你諗下攞一部《論語》，你真係唔知乜乜㗎喎。 蔡志忠嗰只咧，佢就娛樂性啲嘅。係啊，咁咪 OK 咯。 但係起碼佢有一段好淺白嘅解釋， 肯定佢哋唔接受到。 咁你 係。 即係唔好講話俾細路仔啦，即係我諗一般而家 聖經講佢哋要武俠孔子咁。 一般時下青年可能都唔知，即係例如莊子咁揸個咩庖丁解牛係乜鬼嘢咁，但係睇完個漫畫佢就會知啦。 啱 咁，其實係一個幾好嘅 media 嘅。咁言歸正傳，地球 停轉啦。講翻地球停轉啦，扯好遠。係啦，咁我哋唔係就係同大家講個 trailer 啦，當然。咁其實咧，地球停轉又都係一套好舊好舊嘅黑白片嚟嘅喎。 1951年嘅一套。 係啦。哇，咁其實好耐喎，1951年，哇，連日本都未有咩鹹蛋超人啊。 但係睇喺網上，其實你哋可以喺 YouTube 其實你可以睇到成套戲嘅。 係啊係啊，我哋都睇過下， 因為 分成九段定十段 嘅。因為 Coding 版權法咧，50年後就 public domain 嘅，咁所以其實我諗冇人會理。 你當 film study 啦，唔係其實有嘅，我哋以前讀呢都要睇啲咁嘅。 咁1951年咁都過咗50年啦。 哦，係啊，咁嗰套嘢係啊 ，YouTube 可以睇翻成套，咁但係唔知大家有冇興趣睇啦，因為幾悶嘅。 相對嚟講同而家嘅，但係個。感覺嚟啲特技又冇我感覺冇我想象中咁差喎。 我特技勁添啦。 例如有好多係其實一路都沿用，例如個飛碟咁打開噴個 個板啊。 個板 啊。係啊，俾佢落機個板。 又或者例如其中有一幕卡普啦，即係佢個主角被射殺啦，咁就 卡圖 啦，條絲就擺咗喺個即係監房咁嘅嘢，個機人去攞佢條絲嗰度射爆到射啦，即係融咗棟牆啊！嗰啲其實都 O K 喎，唔渣喎。 大家想象下51年啊，粵語片做緊乜嘢 ？V 運運緊， 一道光咁罩住。 有粵語片未啊？ 未 有添啊，係啊，香港都未有電影。 仲講緊啲。可能啲國語嗰啲片 係咯，咁但係唔止喎，我覺得做得最好呢都係嗰個機械人 ,GOT 啊，嗰套衫呢 ,LOCK, 唔係 GOT, 咪 GOT 啊 ,LOCK, 佢裏面讀多㗎係咪 咁嗰套衫呢就做得好靚㗎喎。 係啊，都幾難演超人 feel 㗎。 佢唔喐嗰陣呢你真係覺得佢係好似一嚿嘢咁樣嘅。 咁係幾難演繹， 佢嗰個故事入面呢就講佢呢應該係一piece 過嘅金屬嚟嘅， 唔知點解 會喐，係啦，唔知咩嚟嘅，好綠色嘅，因為黑白片睇唔到，應該係綠色嘅，好銅像咁樣，你當佢係啦。咁佢就點嘅咧？就係一隻眼平時遮住嘅，咁有一單眼，有啲似啲獨眼巨人嘅，因為佢話佢個舊嗰套都話佢有成8尺高嘅，咁但係新版就更加唔止啦， 新版成 好誇張， 我諗起碼鐵人廿八 係啊，冇高大咁高啦，但係即係都係。唔係人，唔係一個高佬啊，定係一個 都起碼 唔係人嘅比例，機械人咯， 幾廿尺 嘅，係啊係啊， 因為 機械人， 因為其中一幕佢有好明顯望住個機械人，佢應該係企喺2樓嚟嘅， 係咯，咁嗰個就即係大家睇翻啲片頭啦，大家會睇到嘅一個單眼嘅巨人，咁當然佢個眼會射死光嘅喎， 哦係， 當年叫做死光啦， 當年嘅 叫死光啦，都係之前講過， 死光啊，直頭燒到渣都冇。 是啊是啊好誇張啊，只是冇咗啊，是不是蒸發咗 啲嚟佢亦其中一幕 解釋下啦，咁到底嗰個故仔講乜鬼嘢嘅呢，咁無端端有一日呢即係講舊嗰套黑白片啦，無端端一隻飛碟走入地球喎， 係。咁咧土底死喎，降落咗喺白宮前面嗰個花園。係 係、 那個 總統花園。 係總統公園。 President's Garden 啊，嗰個 冇錯啦，總統花園。喂，真係好鬼近啊，白宮啊嗰啲嘅喎。 哦，係 係。係啊，佢隨時喺嗰度咧，附近就係嗰啲咩林肯個。 後邊就係林肯紀念館，跟住有個池咁咯。係 啦 係 啦，有支嗰支鉛筆咁插喺度。 你去過 DC 㗎啦？係 啦係啦係啦，就係咁嘅。咁佢咧就停位咗嗰度啊，咁啊真係好多人喺度睇啦，咁佢又喺度日光日白嘅嗰陣係，即係如果講原版啊，咁啊嗰行出嚟喎，咁啲人好驚啦，咁結果咧其中有士兵咧就 開槍射佢啦， 佢走火嘅就好似， 係係走火， 好驚咁佢哋，咁結果就哎呀咁啊打中咗嗰個主角喎， 咁啊帶咗， 咁啊自稱佢叫做 Cato 咁啦，即係用佢嘅話叫啦，咁嗰個機械人就想打佢哋啦，啊你做咩佢主人咁噶嘛，嗰個人對佢嚟講係。咁想用啲雷射，咁但係佢用啲雷射就燒爛咗佢啲武器啦。 佢先係其實所唔止佢所有士兵啲咩武器。 武器係啦係啦係啦。咁冇咗嘅喎，發一發光跟住冇咗咁樣。係啦。咁跟住佢叫 傷人， 跟住佢話唔好攻擊咁樣。咁跟住佢就好似同佢去咗醫院咁樣。係 係。 咁結果發現咗佢係其實同人類又冇分別嘅喎。咁就醫返佢啦，咁當然啦，佢喺醫院度走個腦啦，咁就梗係冇見啦 ，Rip 呢個版本咁型啦，佢正常咁就咁就好容易就走咗嘅。咁跟住佢換咗件西裝咁，跟住佢就用咗另一個人名叫 Carpenter。 Mr. Carpenter。 係啦，咁就去咗一家人屋企度住喎。 哦，係啊，係啊。 係啦，咁結果咧，佢咗幾日裏面咧，佢就開始去 study 人類嘅生活咁樣嘅。 咁佢其實就想融入人類嘅生活，睇下人類係一樣咩嘅嘢啦。咁呢個戲其實就都。 觀察者 幾觀察者啊！ 咁佢最尾咧就即係輾轉咁啦，咁佢亦都自己要翻去揾翻嗰啲軍隊嗰啲博士咁同佢解釋點樣。咁中間佢亦都所謂 demonstrate 咗咧，佢有能力咧令到所有電力停頓呢樣嘢嘅。係啦，係啦。咁結果咧最後啦中間飛咗啲嘢啦，嗰啲男女啊同個細路仔嗰啲唔講住啦。 咁啊， 個細路仔出後屘驚佢，因為發現佢就係外星人。 外星人咁，同埋就依度嘅嗰度係一個家庭主婦啊 ，Helen Benson 啦， 即 係 個女主角係啊係啊， 當 然靚女 啦，又好唔同。係 個博士嚟㗎，新版嗰個女主角係，好似唔係用呢個名添嘅。 係叫 Helen 就唔知係咪啦。 咁就好嘅，咁講返舊嗰度黑白版，咁最尾佢就俾啲軍方人去追擊啦，咁就結果中槍啦，咁如果戰正常人就應該會死㗎啦。 咁其實表面上係死咗，咁佢臨死之前呢佢就交代咗一句 話，就同個女仔講喎，你一定要同嗰個機械人講出一句密碼，咁先可以制止呢佢去即係毀滅呢個世界咁。咁係乜嘢呢嗰句嘢 就係Cow to better mature 咁就嚇， 但因為唔係英文嚟嘅外星話啦，甚至乎 whatever 你中意叫佢咩啦， 係啦，咁但係咧呢句説話咁啊，咁個機械人就停止攻擊啦，咁或者講埋個故仔先，一陣再講翻呢 句 咁嘅暗喻，好得意嘅喎， 好大影響力㗎， 係啦，咁咧咁停咗啦，咁後屘就。咁嗰個機械人就係咪將嗰個男主角就救返生啦，即係以佢哋嘅技術呢個根本輕傷嚟嘅啫 ,ok? 係佢擺咗喺個嘢即係有啲燈咁嘅太陽燈咁嘅嘢。係 啦 係 啦 係 啦照 之 外光嗰個嘢咁樣啦。 咁醒返當然佢就唔係啦。穿西裝啊，穿返 嘢。係啦，穿返外星人制服啦。咁後咪佢最後當然離開地球之前呢就警告咗啲人類喎。 教訓佢哋一大堆 啦。佢話呢原來佢哋咩嚟嘅呢嗰機械人呢就係呢個星際聯盟啊裏面製造出嚟嘅維持和平嘅一個。 其實有好多咁嘅機械嘅。 係啦唔係得過呢個即其中一個呢我一個已經消滅到你個地球啦。咁佢話呢如果你哋再喺度咁冷戰呢其實嗰時冷戰㗎嘛。係 嗰陣時冷戰。 冇錯啦。如果你再即係發展呢啲。 唔止美國總統係所有佢喺度聚集。 冇錯 世 界嘅領袖。 最初呢佢一嚟到地球就話要見所有世界嘅。係 啦 係 啦。 咁冇人都係冇人睬佢啦。 係佢要搞笑咁啦。 但後咪而家發現佢嘅實力呢咁樣所以。係 啦。 所以先全部人聚集嚟聽佢。 咁佢就話呢如果你再繼續係咁樣即係做啲咁嘅自衛嘅嘢呢咁我就唔排除我哋會消滅佢哋。係 咁 係啦。 其實呢套係最算係最早期嘅一套宣揚環保啊或者和平信息嘅戲喎。 係啦。 因為嗰陣時係。 佢哋就當然啦 ,claim as 呢一個 alien 算係 friendly 啦 ,at least 佢唔係嚟侵略地球啊。係 啊。 佢係警告但係佢唔係話完全冇攻擊力囉佢相當強大。 佢係囉。係 即係佢個機械基本上可以消滅地球。 對啦對等緊你㗎。 係。 係啊係啊。咁嗱，咁但係咧喺呢個新版入面咧，真係成隊男隊嚟曬喎。最尾、 哦、一你睇個預告片係好，佢都唔係飛碟嚟，係啲光。係 啦， 即係唔知係咩嚟嘅。 頭先 韓永 話咧，好似鹹蛋超人係咪？係 係 係。點解咧？因為佢哋一團光嚟嘅。 係 係啊。即係就算落咗降落之後，佢哋都係一團光嚟嘅。 係啊， 咁就當佢哋變成一個 destruct 嘅毛嗰陣咧，佢就會變成一團好似霧定一個球咁嘅嘢。咁總之嗰啲煙霧去到邊咧，啲嘢就散曬㗎啦，好似解體啊。 係， 係嘛？即係佢唔係爛喎，成變成好似都係捲埋落團煙霧嗰度咁樣。係咯，咁所以破壞力好大啦。原來最勁都唔係嗰個機械人，嗰機械人當然犀利啦。嘅 t u r b i n 咁啦，一射個雷射。 係咯，但係嗰個機械人反而喺預告片唔係出好多。 哦，出一出咯， 系 咯系咯，可能電影入面多嘅，可能電影入面多，咁要留翻個神秘性噶嘛。咁同埋佢呢個外星人咧，佢其實原來都唔係人嚟嘅喎。 佢依度 嗱新嗰套就咪就冇講啦，舊嗰套都話佢其實都 唔 係 人 嚟嘅，係啊係啊， 即係做出嚟咁。 係啊，佢所有都係一個人造人。 理論上佢應該係人造人或者機械人之類嘅。 人造人咯，即係佢有血肉嘅，即係佢係同人一樣，但佢都唔係真係一個生出嘅人。 生化 係啊係啊，即係類似係咁啦。咁當然最尾咁佢就走咗啦，咁就留低咗個 warning， 咁就俾地球啦，咁叫大家就唔好打仗，咁即係或者唔好再咁樣啦，咁樣。 其實呢套係一套都幾有份量同埋幾有影響力嘅一套戲， 非常之犀利。呢個戲名咧，其實都玩過好多嘢。唔知大家知唔知之前嗰套鐵甲人咧 ，Giant Robot 咧，係佢咪就叫咩地球靜止之日啊嘛？咪英文咪就係呢個名咯，就係咩 The Day the Earth Stood Still 啊嘛，就係呢個名咯，係咯。咁同埋咧，原來頭先韓永講過嗰句咁嘅咒語係嘛？係暗語啦嚇，叫乜鬼嘢話？又唔記得咗啦。 How to better the pool？ 係啊 ，How to better the pool 咁上下啦。 係啦，咁點玩嘢法咧？其實， 嗱，其實好多科幻片玩過依句嘢，例如星球大戰啦，咁都攞咗佢嚟做人名啦。啊，即係 Java 嘅其中三個手下， 係咪就係一個 Carto 一個就？咩 Barada 咁上下， 一個就立 2 咁樣。 咁亦都嗱，例如Mars Attack 啦，咁 又有 冇攞啲啊？就有攞啲套戲嚟㗎，玩咁一路播緊啲好怪嘅爵士，我咪啲火星人爆曬嘅。 哦，係啊，係啊，係啊， 個阿婆就睇緊地球停轉㗎。 哦，OK。咁好多喎，唔止喎， 好多啊， 無數咁多電影又玩過呢樣嘢。 有時間係 啊，先仲要再同大家補充翻。 其實呢套嘢亦都好，即係內容都有幾多心意啊。例如佢Carto 咧，就都其實好 Christ image 喎，好基督嘅形象喎。 因為佢係 Carpenter 嘛，呢個人。 John Carpenter 嘛叫嚇。咁佢亦都例如 Carpenter 即係木匠啊， 木匠啊， 即 係 耶穌就 木 匠啊嘛，係 啊。 咁啊， 亦都例如佢。裏面同嗰啲猶太人佢係靠聖經嘅，有個博士係猶太人嚟嘅，原裝嗰度係 嚇，哦係啊係啊係啊係啊，有個白博士係啊，向翻咪向翻咪， 咁樣咧就 點樣咧？ 其實亦都佢帶嚟嘅就係愛嘅信息啦，咁就同基督嘅一樣啦，亦都。臨尾走嘅時候駕住雲彩咁走，機飛碟化曬光，咁同埋佢又係死後復活喎。 哦， 當然第三日。 咁你都可以咁講。 咁所以咧，啲人咧，起碼當時嘅影評其實就話佢係幾誇張嚟嘅玩到。 其實好多電影都有嘅，例如 超人啦， 冇錯啦，即係 Christopher Reeve 嘅超人第一集啦，其實裏面係個 Christ image。喂，嗰個或者遲啲先同大家慢慢分析啦，因為其實要講好多嘢嘅。咁總之講咗啲 part 先啦，即係佢嘅 Christ image。咁但係其實成個故事咧，你就算唔好諗即係基督教咁諗啦，其實你可以用啲中國神話啊。希臘神話得㗎喎，因為其實任何神話呢都有神仙下凡呢一個故事嘅。咁其實呢套戲你咪諗返啦，佢科幻咋嘛。你用古代諗佢咪神仙囉。 係嗰嚟教訓人話。 係啦 應該 係。應該點樣做人嘅係啦。唔應該點唔應該點嘅。 甚至我和殭屍都玩過呢樣嘢。 係啦。咁其實好似或者有一次你話聖經咁佢都似呢個所多瑪俄摩拉係咪。 哦會。 係咪佢個身份就係有少少嚟判斷到呢人類。係。所以佢去判斷我消唔消滅呢啲人㗎嘛。係。係咪 同埋中間咪就係、是、即係好似少少揾到羅亞嗰家咁。 羅德啦咁。 阿羅德係啊，羅德唔係羅亞，係羅德係有少少似嘅，有少少似嘅。咁當然啦，你鬼佬寫古仔有聖經嘅背景唔出奇嘅，好正常。 咁但係其實原來呢個係一個小說嚟嘅，係咪啊？ 原本係啊，佢唔知咩。咩唔知咩話咩 farewell 咩 master 啊係咪 ？farewell 問 farewell the master 係啊，我哋記得好似個名 都係你之前提過嘅 astonishing tales 嗰個嘅其中一個故仔啊， 即係嗰四大才子之一係嘛？係科幻四大才子係嘛？係 OK OK 咁當然啦，呢個故事就 但 大家 原本其實一個係好短 好短係一個好短嘅， 但就玩到變咗差唔多。 因為其實個 concept 好啊，其實 War of the Worlds 都好短嘅原本。 哦，係， 係啊， 但 War of Worlds 個地位又未至於去到依個地步。 哦，咁呢套嗰個寓意深好多， 係 係，因為佢反戰啊嗰啲， 反戰啊和平啊，同埋其實我諗即係頭先都講過，都算係第一套講環保嘅嘢，叫因為佢最尾都教訓啲人，你咁樣搞個地球咧，我哋會即係如果要人要地球存活，就要消滅人類嘛。 啊、好笑喎！新嗰度咧個畫頭其中一句咧，佢哋問佢啊嘛，你哋嚟我哋個星球做咩？跟住佢反問佢：你哋個星球？你哋個星球？ 哦， 你個星球是你哋嘅，好笑噶呢啲嘢，即係佢會反問好多嘢噶。係啊，係啊，好得意嘅，即係大家去睇下即係我講新嗰套 哦， 係啊，大家要去睇下。咁 新嗰套後屘啊，應該都會秉承翻舊嗰套一啲， 有 幾深嘅寓意嘅。 其實佢一個極度理性，好似冇乜感情嘅人咁嘅。即係如果新嗰套啊，新嗰套佢冇乜表情嘅。舊嗰套好有表情嘅喎， 舊嗰套 好有好多表情嘅喎。 咁因為嗰陣 好有型嘅嗰、那個。 嗰陣時演繹方式我諗唔容許你搞。 新嗰套佢有少少無可磨滅嘅，係啊。咁同埋呢，但係佢最後都意識到呢係地球人都唔係完全係邪惡嘅。係。因為佢接觸到呢個女主角，我哋知道佢哋都係有善良一面。 我諗又要講返星空奇遇，即係如果你話中嘅角色搞到木口木面，我相信都係閃破。因為之前呢睇返啲。 哦，舊閃破係比較。 無論科幻片或者咩呢，只有啲奸角先會係，例如 Flash Gordon 咁樣明帝咁先會蹲你塊面木口木面。咁即係。 閃破唔係木口木面嘅咩？ 唔係。即係我呢、這個已經係 Flash Gordon 先個星空奇遇。 OK 咁即係我諗係，如果你係中嘅角色係木口木面，我諗都算佢係第一人 嘅。 係 啦，以前就冇嘅嚇。 嚇，因為 代咗好多 啦。通常啲主角都要係懶係，你起碼美國邊啊 ，United 熱情奔放啊，唔一定係 Nice， 你可能好狂放。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啊。但係就 冇錯， 唔會 冰冷咯，係咯。 即係 因為現代有呢個 anti hero 啊 ，dark hero 呢啲嘢 咁。咁你日本人再玩一玩寧波，就係一個係 冇錯 好嘅例子啦。 咁同埋秉承 Matrix 啦，因為始終呢個 Keanu Reeves 係嘛一定嘅，即係佢揾佢做都有少少係基於呢樣嘢。 其實佢都好多類似 Matrix 嗰啲古怪動作， 係係 係係啊，突然間切下個頭啊咁嗰啲啊， 嗰啲係啊。咁大家睇啊，呢套必睇嘅電影嚟嘅， 應 係啊。 即係不過完成度雖然高，但會唔會係 drama 咗少少呢？ 新嗰套 啊， 咁 drama 就一定 drama 㗎。 因為其實我諗佢中段都會係講好多人性嘅關係，因為你如果照翻 大家唔好 expect 成套戲就係超級特技就唔係嘅。 照翻舊嗰個 pattern， 例如啊，佢化名 John Carpenter 咁樣，係同嗰家人一齊生活嘅時候，就好多係人際之間嘅關係，係 72家房客啊嘛，即刻變翻。 咁啊未至於佢大鑊過72家房客。 其實我 72家房客人多啲。 我覺得賭神個大佬咪呢個咯。 哦 ，OK。 係咪開頭好勁啊嘛，賭神噶嘛係咪好勁？跟住冚身頭，跟住變咗普通人啊嘛，同佢哋住埋啲好 cheap 嘅地方係咪？咁跟住最尾先又變翻賭神咁啊，係有少少咁啊，係咪有少少個 pattern 啊？係啊， 當然亦都隨住年隨時間改變嚟，個女主角亦改變好多啦。有一個淨係識 V 哇鬼叫啊， 係啦 ，housewife 啦，嚇嚇嚇嘅師奶啦，或者變到而家依個就 Benson 而家我唔知係咪再叫 Helen 啦，而家個 Benson 就係一個博士添啦。 而家個叫 Helen 嚇，都係叫 Helen Benson 啦 嚇，係博士嚟。咁呢個冇辦法㗎，因為你現代一定要咁，同埋佢個切入位比較合理啊。一開頭咧，佢就係專登揾佢嚟去處理呢個研究嘅。係啊係啊， 佢特登去揾翻佢， 特登去揾佢 啊，因為嗰度就純粹擺意外嘅，因為咁無 舊嗰套嗰個咁啱當咗佢屋企，咁啱嗰度又招租， 好笑你嘗試諗下嗰度唔係外國係香港你覺得好笑都係笑片嚟 嘅。 係係。係啊其實我哋都講過之前有好多嘅即係一啲嘅笑片呢原來都係用呢條橋㗎。 哦係。 係啊嗰時啊 ,Robin Williams 啦即係而家係阿伯特嗰時後生仔啦而家到講係坦常隻蛋嚟㗎。 天降福星啦。 係啊我唔記得佢叫咩名好似。 唔知中文就叫阿 Max。 阿 Max。係啦我唔記得佢亞視嗰時麗的翼佢做乜嘢。係啦。 天降福星但英文名我哋真係唔記得啦。 係啦。咁同埋呢Mr. Beam 呢雖然大家佢唔係外星人啦但唔知大家記唔記得開場嗰陣呢 ,Mr. Beam 係喺天度跌落嚟㗎。 是 是。是一個光咁突然間嘣跌落嚟㗎。 是。 即當然佢唔係外星人但佢一個怪人係 out of this world。 是啊。 係咪 啊再其次 ,Elvy 記唔記得都係咁無端走個即當然怪咗少少食禮獸咁樣嘅嘅一齊喺人類之間嘅生活去。 啲人又唔覺得怪㗎。 咁你叮當都係。 係係喺呢啲電影入面呢啲人通常對啲外星嘅接受力好大。佢樣怪多幾佢都當佢朋友。 咁其實佢 日本卡通特別多呢啲故事啦其實係呢你話叮當啊啲全部 都係講人 生天女福星啊。 咪都係將好全部都係呢啲。即係呢個切入位就最簡單咗科幻片同 drama 加埋。 冇錯。 加得人情味落去嘛。 你諗下你 Mr. Beam 咁佢一個怪人㗎嘛佢從怪人都去睇返呢個世界。 係。 你咪可以睇到好多荒謬嘢囉。 啊係呀係 呀。你平時就咁做你唔覺得荒謬㗎喎。但佢用一個第三者嘅角度睇你就會覺得個荒謬喺邊度。係呀。 例如你入到餐廳咁侍應遞啲羹呀咁好正常都可以搞到即係變到好奇怪。 其實佢咪有啲似 MIB 囉。大家知唔知呀我唔係講電影喎我唔係講電影喎我講傳說中嘅 MIB 喎。佢哋話嗰啲 MIB 其實係怪㗎嘛即係入到屋佢好似唔係人類咁㗎嘛啫喱又唔知點食啫喱佢攞嚟飲嘛係係有啲咁嘅傳說㗎嘛。其實佢咪有啲似係咁囉。係。係啊即係所以大家唔好以為啊。 唔係唔係電影黑超特工隊 㗎嘛。唔係嗰個係唔係嗰個係傳說中嘅即係嗰啲黑衣人。是啊怪的嘛行為好怪的。 supposing 應該是 有 個 超能力 外星人咁啊。 外星人是外星人扮的類似是。是啊扮人咯。咁其實佢呢個咪有少少係咁咯。 喔會係。 係啊係咪佢就係咁咯。其實佢本來唔係人樣嘅。啊話出咗本來係七星俠咁樣咯。化身成為人樣。 都得嘅都係光一團。 係化身係 吉田。唔係吉田唔係光係迪迦先係。 是咯好咁我哋咁同埋呢另外呢介紹另一套呢都係同樣都係1951年啦特別多呢啲勁嘅科幻片出 嚟。呢套又係影響都幾深遠。 係啦就係 The Thing 啊。咁舊嗰套就長啲嘅 The Thing from 呢個嘅 Another World 啦。咁新嗰套呢即係 John Carpenter, 又 Carpenter 喎。 John Carpenter, 仲要都係叫 John Carpenter。 係啦導演嚟㗎喎。係啦佢老豆唔知咪就係因為鍾意睇呢套呢套嘅地球停轉日就改佢個名啦。咁呢個導演又係叫做 John Carpenter 啦就拍呢個新版嘅 The Thing 啦。 係一個82年嘅所謂新都已經。 係啦 ,82 年啦但係相當好睇喎就係現代嘅特技片嘅即係叫做始祖啊。 哦係 啊。係啦係 啦。嗰陣時睇返真係超級震撼喎呢套嘢。 係。 尤其是最令人記得嘅就係即係我講82年嗰套啊最令人記得嘅一個鏡頭就係個人甩咗個頭跟住個頭生幾支嘢。 哦，個怪物係啊，個怪物甩咗個頭。 因為嗰個係會上身。 一陣間詳細同大家講少少啊，大家可能冇睇過，因為都幾舊。但係咧，大家如果鍾意睇怪獸片同科幻片，一定要睇呢一套喎。 Thing中文嗰人譯做咩啊？ Alien 叫異怪形。 啊，怪形。 Thing叫怪形。其實同異形都差唔多年代嘅，即係講 新 版。新 版 係 新版。 哇！嗰時喺戲院睇，哇！佢真係掂啊！啲 concept 咧， 好震撼啊！ 咁或者講 返舊版 講舊啊舊嗰套人唔係太多嘢講㗎喎。 我講咗先囉咁講咗先引用。其實舊嗰套 舊版呢其實 舊嗰套就是阿拉斯加嘅一個。 係啦 而家你睇返張相就係一個大城市嚟嘅高樓大廈。 係啦當時就比較靜啲。 當時一個可能鎮仔咁上下。 咁嗰度搵到一隻即係叫飛船咁嘅嘢。係 一個金屬 裏 面金屬嘅嘢。 有一個雪住咗嘅一個好似人形嘅嘢嘅。咁就當然帶咗返去啦咁後尾就無意中唔知邊個傻佬冚張毡再點知係電毡嚟嘅。係跟住融鬼咗嚿冰走一隻嘢出嚟。佢人形嘅啫。嗰隻就反而唔怪物嘅。但係呢話佢原來唔係真係人。佢就後來佢哋化驗到呢即係結果呢 係 植物人。 因為佢哋攞 植物人唔係瞓咗醫院嗰啲呀。即係佢其實係植物嘅但係佢係會喐㗎。 咁跟住又發現有隻 高級嘅食物 啊， 我俾佢啲狗啊，啲狗咬得咗隻手咁。 而攞佢啲組織擺咗落去啲花嗰度試，發現啲花會再生嘅。 會再生係。 即係咁樣理論上咧，佢推斷佢好似啲 reptile， 即係好似啲蜥蜴咁會。 好似嘅咁，但係佢係植物嚟嘅。 會 再生，有再生能力啦，只可以講 嚇。會有再生能力啦，隻手會㗎嘛咁樣。 咁後屘再叫佢出現係有翻隻手嘅，咁其實都係個高佬似科學怪人多啲啦，怕火嘅。 後屘火結果都燒唔死佢，結果係用電死佢。 咁 當然就嗰陣時啲 feel 就好怪嘅，即係成間屋。 其實嗰套舊片就麻麻地 嘅。但係以阿拉斯加嚟講，嗰度似乎誇張咗少少個動 態。咁或者我講一套新版會唔會好啲？ 新版。 新版就精彩好多啦。咁就故事咧就發生喺呢個北極嘅應該。 呢個北極圈啦。 係啦，咁一個國立嘅研究所咁啦，叫做所謂，但係其實話研究所都屋仔一間啦，係木屋咁啦，仲要好似係嘛？ 唔係木屋嘅四類似貨櫃箱咁啦。 貨櫃箱 啦。星碟片嚟嘅。 係啦，咁其實佢有地下成嘅 M 就唔細嘅。咁班友好無聊㗎喎，因為呢佢話呢唔知每半年定一年呢佢先有人嚟。 輪更㗎吓。 係啦，先會有人嚟接佢哋或者嚟補給嘅。咁一路嚟就 係啱啱佢哋走夏天就冇夜晚嘅。 係咪呀？ 係 呀。但係後面係夜晚嘅。 唔係後面係 轉咗櫃。 唔係係暴風同埋佢後面佢哋喺室內嗰度因為電力系統。俾個嘢搞到出咗事。 唔係，但係出面係夜晚㗎嘛，後 面。風暴嚟㗎嘛。 風暴嚟。 所以先黑黑黑。 OK， 咁就初初講我哋好和平啦，喺度捱日子嘅啫，其實根本上一個戲。 無無聊聊搞。 玩下 pair 牌呀咁嗰啲咁。咁好啦，咁就喺寧靜嘅日子裏面無聊日子裏面呢，咁就突然間呢就出現咗一啲挪威人啊。咁就搵直升機喺度追射一隻狗喎，咁就做乜鬼嘢呢，咁佢哋真係理下咁啦。咁結果叫佢救咗隻狗呢，嗰班人仲想向佢哋開槍，咁結果佢哋當然即係自衛情況之後就 跌 低咗佢啦。咁佢哋都想研究下咩事呢，嗰班人係咪 short 咗呢咁。咁走去佢哋個 site 嗰邊睇啦。咁咦發覺佢哋好怪喎，裡面又唔知燒過啲乜嘢呀。咁有啲怪燒過啲唔知咩肉咁喎。跟住呢最尾佢搵咗一個冰嘅箱。咁唔知有啲裝過啲乜嘢。咁結果就喺佢哋嘅報告裏面呢就發現佢發現咗隻飛碟喎。喺冰即係佢冰裏面呀。唔係跌嚟㗎喎，佢冰裏面發現嘅。可能係幾千萬年前已經跌咗嚟嗰啲呀，即係意思係。咁佢裏面就搵咗咁嘅箱，咁裏面就深刻唔知有啲乜嘢。咁就走咗出嚟咁。跟住佢哋完全呢即係唔知道咩情況之後就返去啦，咁嗰晚就卒之出事啦。佢哋救返嗰隻狗呢竟然變形喎。變形跟住食曬佢其他啲狗啦。跟住佢哋走入去即係想救嗰陣就見到嘩已經變成一個怪獸喎。 咁係啦一啲。 唔知乜嘢嘅 種種管嘅真 係。好怪乜都有竹梳乜都齊嘅。跟住嗰肚又爆一隻巨型嘅爪啊，咁怪到你形容唔到嘅。係啦。咁就走甩咗咁啦，咁跟住呢後尾呢就開始啲人都俾佢襲擊就賴嘢。咁佢做乜嘅呢，原來呢佢怪到係點樣嘅呢，原來佢就食咗嗰個物體就話就會變成嗰個物體。冇錯，咁即係話呢原來佢根本來唔係狗嚟嘅，佢食咗啲狗變成狗。原來啲挪威人呢一啲都冇 short， 佢就係想救佢哋嘅啫。佢就唔想佢走到出嚟嘅。咁嗰班美國佬戇居居呢以為愛護動物係咪係啦。咁結果就賴嘢。咁跟住呢佢哋結果啲同伴一個就俾佢食咗啦。咁但係佢哋唔知㗎喎，最弊就係呢佢邊個同伴而家其實隻怪物變嘅呢，呢個就成推吊鬼嘅地方啦。 即係類似嗰陣時80年代鬼片成日玩嘅一個橋段啦，成唔知邊個上咗身㗎嘛。 係啦，其實呢樣嘢 Alien 呢就亦都好充分發揮呢樣嘢㗎喎。即係其實你睇啲怪獸片呢佢哋成日有個傳統，原來最恐怖嘅唔係怪獸而係自己有。 人嘅係囉。 人嘅背叛啊呢啲人。係啦。咁佢呢個就直接將怪獸同啲同伴混為一體啦。邊個到底係隻怪獸變出嚟嘅呢，同埋呢原來佢唔止得隻喎，仲要。原來呢佢後面發現呢嗰個怪獸佢 even 每一個細胞每一個滴血每一個紅血球啊都個個體一個體啊。只要你消滅唔到佢所有呢剩下滴血佢個滴血都會再生係啦。而變即係佢附身㗎嘛。佢走上咗身咁佢咪又將侵蝕曬你所有嘅細胞囉。佢就一粒細胞咁侵蝕曬成隻生物嘅好犀利嘅。咁最尾佢就諗咗個方法啦，點算呢，綁住曬所有人。跟住呢既然你每一個細胞都係獨立㗎嘛。即係都唔會想死啦當然。係咪你獨立㗎嘛。即係佢好似一個 society 咁而形成一個生物㗎嘛。佢跟住呢就抽血。唔係抽血嘅即係滴一滴血。跟住呢佢就搵啲電啊 嗰條電線電落嗰滴血度，咁你正常人滴血就冇嘢啊，冇嘢會發生。但電落怪物滴血會發生咩事咧？嗰滴血就會走啦， 劈嘢咁啊。 係啦，嗰滴血就會變形啊，即刻會變成怪物㗎。咁嗰個人當然滴血就變唔到啲咩大嘢出嚟啦，但咁即係嗰個人係怪物啦。咁佢哋好驚咯，即係綁埋曬，跟住中間發現咗其中一個係咧，中間個仲要係，跟住嗰個人喺度點下點下，想伸啲管出嚟，嗰啲其他人咪想走啊，因為用咩食埋佢啊咁樣。係啊，咁其實成套嘢都發生得幾恐怖嘅。 甩咗個頭，咁但係個頭又伸啲爪出嚟。 嗰個頭第二個嚟嘅，另一個即係以為死咗嘅人。係 啊。 係啦，咁佢同佢解剖嗰陣，原來嗰個人已經變成咗怪物。系啊，咁食咗个医生啦，当然系嘛，咁佢甩咗个头之后，佢就变咗只蜘蛛，即系个头伸啲蜘蛛爪出嚟。如果大家睇过一个恐怖嘅，即系出过一啲嘅 figure 嗰啲咧，佢就一个头调转咗嘅， 系， 咁佢伸啲蜘蛛爪出嚟，咁跟住有两只好核突嘅眼咁样嘅， 系啊， 咁就系嗰个公仔。咁大家睇下呢套戏啊，好得意，好得意。咁同期都系呢个嘅51年嘅作品演变出嚟。咁亦都话咧，原来 John Carpenter 咧亦都有一个构思，就想拍续集。就將最後嗰主角同埋另一個生還者嘅故事繼續拍落去啦，咁但係當然後屘又唔知點解 Kurt Russell 啊， 係啦 ，Kurt Russell 就係做翻個主角啦，咁就但係就好似少少擱置咗啦，咁但係咧其實呢個 project 又未完，就只不過咧唔係由 John Carpenter 拍落去咁解嘅啫，係啦，咁就話會拍嘅， 係啊，應該好似係 remake 係嘛？ remake 咧係啦，因為再拍嗰、那個放棄咗嘛，咪重新拍過咧，因為隔咗咁多年啦。咁話就係位喺2009年到2011年之間咧就會出咁樣啦，咁啊當然係未有聲氣啦。咁同埋咧呢個有 game 嘅喎。 哦，有 係啊 ，game 就近年嘅啫，咁就玩翻呢個故事，咁大家可以睇下啦，好正嘅呢套戲。係啦， 係近代。恐怖片或者戰略片嘅都算 怪獸片齊曬 嘅 處理嘅始祖 表作 啊，始祖啊，成係係啦。 因為佢其實嗰陣時啲 idea 真係好新，你而家可能覺得唔係咩咁特別咯，個頭甩咗變 完全係由佢度出嚟嘅。而家大家睇嗰啲 或者搶變曬啲唔知乜嘢嘢咁， 係啊係，即係咩包 headset 啲橋其實都係由呢啲嚟嘅， 全部冇錯，即係佢。大部分都係佢始創嘅古怪嘅。 咁原來咧喺以前嘅其中一集嘅 Outer Limit 裏面咧，亦都曾經用過呢一套新版嘅電影嘅一個鏡頭。 邊個鏡頭？直升機降落。 借用過係啦係啦係啦，咁啊即係可能俾咗少錢咁啦，直升機降落咁樣。 咁你直升機降落一個冰天雪地嘅地方，可能都唔係太易拍嘅。 係咧，其實如果你是一個電視劇嚟啫嘛 ，Outer Limit 其實咁，如果佢成日想一個 shot 咁買翻啲現成嘅鏡頭咧，咁原來呢樣嘢咧西片成日發生嘅。咁我哋如果講返呢，之前有一套戲叫做 Hitman， 係一個好 hit 嘅 game 啦，光頭佬，黑色西裝，紅色呔，揸住兩支槍嘅， 有個巴曲咁啊， 係啦，嗰個光頭後面後面後尾枕有個巴曲啦，咁就話佢係一個合成 DNA 嘅人啦，即係將好多唔同嘅罪犯啦，或者天才啦，咁合成一個最勁嘅殺手啦，咁個電影版原來有電影版㗎嘛，大家唔知知唔知，戲院唔知有冇上，但係買到碟嘅。殺手47啊， 係 咪 ?Cook 47 啊嘛。咁點點點無端講呢套嘢啊咁。原來呢套嘢呢開始嗰陣呢就影佢哋細個嗰陣啊逃獄咁上下啦。即係將研究所走出嚟啦。原來呢成段嘅 footage 呢就係由呢個 Dark Angel 啊末世末世黑天使。 末世黑天使。 係啦即係Jessica Alba 嗰套啊電視劇。原來成個係由嗰度個 footage 借出嚟嘅喎，係一模一樣嘅，琴鐵絲網啊嗰啲一樣嘅，成條片一樣。嗱，想播俾韓永睇過，可唔可以證實係咪？ 其實嚴格嚟講都穿崩嘅，因為個位置唔同喎，個巴曲。 哦，係啊，黑天使入面個巴曲喺頸嘅，係啊，佢喺後尾枕。咁但係如果大家唔太留意就唔覺嘅，咁大家可以睇翻嚇，咁啊個踢爆咗少少啊。咁當然啦，即係其實呢個喺西片入面好常用嘅。即 係因為佢嗰個只係開場白，仲要 turn 到朦朦地嘅，係 啊綠色咁樣，係 啊冇乜所謂， 唔係睇得好清楚咁樣。咁只不過佢都係想要有啲細路仔咁，即係走出嚟。 你突然間要揾十幾廿個光頭細路，咁可能都唔係一件太容易嘅事。 係啦係啦，咁借用咗啦。咁同埋咧，想講翻呢個殺手47裏面咧，原來嗱個男主角大家就可能唔識啦。其實佢另外做過另一套電影叫天命即係玩返呢個Dorothy 即係咩話綠野仙蹤 綠野仙蹤 即係稻草人鐵皮人 ,ok, 咁呢個唔係重點我想講呢就個女主角喎邊位呢殺手47嘅女主角係邊個呢原來就係詹士邦呢一集嘅邦女郎係啦就係嗰個我哋話係南美妹原來錯喎 唔 係佢故事入面係南美妹但原來真正身份呢個女演員呢係烏克蘭出世嘅超模嚟嘅即係一個名模嚟嘅 係啦，咁13歲已經被人發掘出嚟做模特兒㗎喇喎，咁輾轉後來去咗英國啦、法國啦，咁樣發展啦。 不停咁樣。 係啦。 跟住又入埋荷里活。 冇錯啦，即係近年啦，荷里活係。咁都係殺手47嘅其中一部電影啦。咁大家如果鍾意呢位女演員嘅，可以睇下。 咁 佢個名真係好難讀㗎，咩Auger乜嘢 啦。 咩呢個點讀㗎Curly Lanko 係咪咁上下啦係啦。係啦 有少 少，當然佢 有少少 V 殺個世界啦，因為由一啲宗教狂熱分子控制嘅。 拍出嚟個世界個樣子正常，但係個背景唔正常，故事背景唔正常，即係佢本身第一已經合成 DNA 人啦，已經唔正常啦。 世界就由教廷控制。 同埋咧，裏邊咧嗰班警察啊最特別咧，佢哋竟然係著到咧，好似嗰套日本卡通或者真人版嗰套紅眼鏡啊，係嘛？紅眼鏡即係喺著衫公仔入面好出名嘅呢，佢著啲好似德軍咁嘅衫就係豬嘴，跟住個眼係紅色，大家唔知唔知我講緊咩呀，咁有卡通嘅壓井手嘅好似係咪， 應該 係咁有電影版，咁佢裏面呢度殺手47電影入面呢，佢啲軍裝就係著到咁㗎喎，好搞嘢㗎喎，但係就當然唔勁嘅 ,ok, 俾佢兩下搞掂，即係有啲似白兵囉，佢係黑色咁樣 嘅， 咁佢都係還手啫，意思即係唔夠去打。 應該似無面超人裏面啲結結。 唔係冇咁走，冇咁走，即係唔夠去打啫，因為佢好勁㗎嘛，講到。咁大家可以睇下嘅，係啦。OK， 咁除咗呢個之外咧，咁就係咪話有一大扎嘅電影亦都會上啦？係 啦， 係啦。咁講翻啦，有啲比較詳細啲嗰啲啊，講下葉問啊， 係 啊，李小龍師傅。李小龍嘅 咏春大師 啦，係啦，咁12月19號亦都會上畫喎，咁你 話 呢個科幻啊唔係太大關係啦，咁但係呢，係啦，冇錯啦，電影未上呢已經傳出話拍續集啦喎，咁同埋呢而家原來公開招募啊李小龍，續集就出到李小龍啦話，公開招募李小龍呢個嘅演員喎，咁唔知阿星爺會唔會去試下， 咁年紀好似爭嗰啲。 咁但係星爺就將會演出呢、這個清風俠入面嘅加藤， 加藤 即係亦都係李小龍曾經演過嘅角色啦。咁好有信心喎、我覺得，因為原來呢星爺演呢個李小龍啊係好神似㗎喎，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 同埋佢雖然冇乜功夫根底，佢都真係扮到做李三腳㗎喎。 佢做嗰啲功夫動作似過嗰啲真係識功夫啲人啊。 咁係、 動作啊，嗱我可能佢冇力㗎，但係做李小龍啲動作係神似，可以話係。連嗰啲即係喺啲廣告度扮李小龍嗰啲嘅龍虎武師都話、我唔似佢似啲，星爺似啲，真係嘅。OK， 咁就除咗呢個消息之外呢，咁你話甄子丹原來都係文武全才喎，係咪？嗱，葉問係甄子丹做啦 ，OK， 佢 冇講過啦，頭先。 佢自己喺一個訪問嗰度講到咧，佢阿媽係一個本身係一個音樂大師嚟嘅， 係 係，咁、所以佢其實對。吉他、古筝甚至彈琴佢都識嘅。 嘩咁厲害。你話佢喺唔知咩節目度露過兩首係咪， 佢好似有一個有一套劇集嗰陣嗰陣無線下係真係彈琴。 劇集入面。 但係你睇返。 咪嘴呀。 你睇返手勢係真係識彈琴。 識彈。 唔係你好明顯係扮彈琴，同埋你手指嘅力係爭好遠。 咁老豆呢， 佢老豆係一個當地美國嘅華文報紙嘅編輯嚟嘅，所以其實應該即係佢話自細分途其實都唔係太差嘅，佢中文即係俗稱一件嘅，咁唔通 係囉。同埋佢你咪話佢係話過另外王家衛地拍嗰套版本，因為一鬧雙胞胎嘛， 佢 問咗兩套， 其實佢覺得如果梁朝偉做唔係咁適合喎，咩 即係王家衛版本係梁朝偉做葉問 係暫定啦，因為未拍你冇連幾時開鏡都未知， 印象又會 甚至會唔會開都未知，咁你有冇 嚟㗎先生囉，我覺得會 咁唔會有show嘅 係囉，咁但係 anyway 啦，咁大家 佢覺得應該有， 咁呢個甄子丹版本呢就喺度功夫片嚟嘅， 應該有冇 梁朝偉 先可以做到呢個大師嘅風範喎， 風範唔係鹹樣。 鹹樣 whatever, 記得個 term。 咁但係人哋係只係講佢嘅平時嘅生活啫。梁朝偉版本係講佢 係咪即係或者感情一面係咪咁唔需要 啦、啊。其實任何人都唔會係平面淨係一個識打交咁嘅。你武術大師唔通唔使去洗手間咩 係囉。同埋首先我都講過個例子就係星爺啦。咁星爺肯定唔識打啦。咁但點解佢可以演繹到李小龍啲神韻呢咁其實佢因為佢本身好鍾意李小龍啦第一。咁佢揣摩李小龍好多年啦。咁其實即係個情況即係等於一個演員佢揣摩到一個角色啫。咁其實使唔使揣摩到我真係有嗰個角色嘅能力呢咁就唔需要因為我演戲咋嘛。啱唔啱 咁如果扮超人嘅時候。 係囉唔通 Superman 真係笑識飛先可以演超人呢咁所以其實就唔係咁嘅。咁同埋甄子丹都算係近代嘅 claim 自己真係好打嘅武術啦。 我相信都應該係真嘅。 唔係即係我意思現代好少人 claim 自己真係好打。即係成龍都冇話自己好打㗎 ,ok? 成龍有少少唔同，因為成龍嗰啲係北派，唔係真 係唔係呢個問題。O K， 佢嗰啲算係真係功 夫。Even 李連杰都冇咁講過。 咁係你 唔 O K， 都係咩嘅？ 咁所以咧，實質上邊個好打咧？即係而家嘅演員就好少再強調呢樣嘢啦，因為大家都係拍戲啫。咁而家係得甄子丹唯一係會 claim 呢樣嘢嘅，算係。 O K， 係啦 ，O K， 咁當然啦，有好多甄子丹嘅 fans 啦，咁啊，佢哋會覺得甄子丹已經超越李小龍嘅，咁但係呢樣嘢就其實好相確啦 ，O K， 好難講，因為佢做嘅動作的確係比李小龍複雜嘅，我有咁講，即係佢設計嘅動作起碼係。 咁即係好打？ 我唔係話打定唔打，我只係電影上嘅美感啫 ，O K。 O K， 咁我嘅眼中就唔未得咯。 O K。 系啦，即系 好唔好打，其實同你拍 唔係首先，李小龍本身咧都唔係純粹一個武術家嚟嘅，佢本身亦都係跳舞嘅，係 OK， 所以佢電影入邊嘅表現咧，其實佢加咗啲舞蹈落去嘅。 當然 李小龍自己話咧，佢真係打人嗰陣咧係唔會同你搞咁多嘢嘅，佢 一 拳就瞓低。係啊， 做咩要搞咁多嘢？ 咁同埋的確當時有好多自認好打嘅即係武術嘅演員啦，即係包括好多啦，陳慧敏啊，多多啦，肯啦。佢都話係見識過李小龍嘅腳係簡直係唔知點解會中咗佢一腳嘅，去形容翻係啊，佢話佢發覺自己中腳嗰陣時已經飛緊啦，不過踢到飛咗佢啦。 咁飛緊就聽講係意外嘅， 唔係佢飛緊先知自己中咗啊！你明唔明啊？中嗰下都 feel 唔到啊！ 李小龍本身唔係想踢飛人意外嘅， 唔係我講好似即係總之唔係講緊電影入邊 ，OK。佢平時有時切磋下㗎嘛同人嚇，咁呢啲佢哋講返出嚟呢係唔係講笑㗎喇總之啲嘢係。係喇。咁就冇啦死無對證啦即係唔可以翻生再 咁你 好啦。同埋喺現代嚟講其實電影其實都唔係講真一定要真功夫啦 ,ok。咁大家都係想有一個 或者咁講啦好即係一個好武師或者一個好嘅武子唔需要演員真係識打啦咁你唔敢覺得阿嬌識打咁你睇返新神偷或者千機變佢其實 最緊要就設計到一啲精彩嘅畫面俾大家睇啦係囉OK 咁除咗呢個之外呢另外呢嘩又有一大堆啲咩瘦身潮喎當然唔係講緊女人啦 好 多公司呀是啦瘦身裁員啦咁計呢個亞視之後無線都話200人啦咁 DHL 又話炒人喎咁都唔多嘅炒50個到啦咁遲啲再睇下點啦。咁 最誇係 Citibank 啫全球3囉。 係咪 全球30,000人 囉。嗯。咁唔止喎原來聖誕後再炒140喎咁你感記又未落實啦係咪咁另外呢原來呢個壽司亭即係由另一間嘅壽司店呢即係之前由木黑嗰間又係壽司呢咁亦都即係結業嘅咁計唔到幾多人失業咁其實越來越嚴重啦呢個情況咁為咗大家都。 希望出年嘅經濟唔會谷底得咁緊要。 唔使希望一定再慘啲而家話起碼衰3年咁澳門嗰邊亦都即係好大鑊啦咁近來亦都話嗰個國美亦都有問題啦。 國美就唔關事嘅國美係董事長出問題嘅。 咁而家成件事實質係點大家未知。咁或者呢個題外話啦講下啦咁即係大家互相照應下啦喺呢啲時勢 ,ok, 仲有環境咁照顧下大家身邊啲朋友啦 ,ok, 咁除咗呢個之外呢咁原來鹹蛋超人就俾人放火燒喎。 係啊，有個消息呢就係呢個嘅24號啦，咁即係凌晨3點到啦，咁呢個東京呢、這個小田急呢、這個咩話大壯翼啊，即係車站啦，前面有個鹹蛋超人嘅像咁嘅，有顏色嗰啲啦，即係好高嗰啲啦，咁啊俾人放火燒喎咁樣。欸係咪呢定係用呢個消火器即係呢個滅火筒噴佢呀可能係。係啦。咁可能係可能佢唔係放火燒佢搵個滅火筒噴 佢 啫。係啦佢滅火劑咁啦。咁後面拉咗兩個人咁啦咁唔知咩事呀咁憎鹹蛋超人呀。咁呢個鹹蛋超人呢我哋都睇過呢個08年呀呢、這個 Ultraman Festival 喎啱啱。睇過隻碟咁韓永都有睇過啦。 係 啦。咁覺得點呢 做得相當唔錯尤其是可以做到啲喺舞台上演繹嗰啲激光啊或者啲火球飛埋 喔其實全部係舞台效果嚟嘅啫即係你舞台大家現場肯定搵唔到嗰啲電腦特技啦冇可能嘅即係當然銀幕後面有少少影少少嗰啲即係 background 可以咁你幕前都點樣射激光呢原來呢係後面有成十幾人啊喺後面啊即係你坐嘅後面啊咁就揸住嗰啲手搖嘅射燈咁喺度逐個逐個搵射燈去表達㗎喎咁自己即係將啲射燈拉遠拉近啊揈嚟揈去咁咁就做得好好㗎喎。 但係其實 幾乎每打一拳呢佢哋都會發一發光㗎。 其實如果唔係用激光會更加易做咩 唔會 當然激光你需要搞到 睇唔到 㗎搞到噴煙啦搞到煙霧瀰漫啦。 睇唔到㗎你現場做唔到那個效果㗎。其實你只不過需要佢有啲閃光去襯返佢哋一啲攻擊咋嘛即係打得勁啲咋嘛或者爆炸或者變身嗰陣會發光嗰啲咁你其實佢呢個舞台效果係夠㗎啦咁同埋佢呢個 develop 咗呢個傳統都好多年㗎啦 咁係 現場表演 亦都成本相低 同埋佢哋即係不斷換衫啦即係其實扮完超人又扮怪獸啦好明顯其實佢哋喺10個人互相嗰度扮嘅 我諗佢哋衫好易除㗎因為已經濕曬 濕曬先唔易除啊。咁其實好辛苦嘅，即係我有睇過現場做咧，後來佢哋出翻嚟同啲人影相。 水人 喺我身邊嗰個超人就直情屙啪啪流緊水。 咁一定啦，你著住件。 唔係，所以我好 appreciate 佢哋嘅演出。 著住件咁嘅潛水衣，仲要做 打曬關斗，冇頭關斗。 跟住你舞台嗰啲。 嗰、 那 個節目都差 唔 多做咗成半個鐘。係。係啊，唔係講笑，你淨係著住嗰件衫企喺度，你都知大鑊嘅。 仲要舞台上係大光燈 喎。好熱，好熱，好熱。咁其實大家係傾力演出嘅。咁如果大家未睇過呢咁搵一年去睇下啦 ok 或者買呢個碟睇下都得㗎喎咁我哋有時見到出面呢竟然喺下啲老番店都有得賣㗎喎就係、是、2008年 Ultraman Festival 呢個碟係仲出賣 有字幕㗎有字幕㗎、 啊、另外呢個 show 其實仲出賣一套 OVA 版去襯佢㗎喎 哦係啊係啊咪就係啊 Marvelous 嗰套 OVA 囉 係啊 打咩暗黑裝甲。 暗黑裝甲、 哦。其實佢呢個舞台劇亦都係玩返呢條橋㗎。係。係啊係啊咁詳細大家去睇啦。咁另外呢嗰、那個片入面後面都介紹咗成個展覽喎咁裏面呢就有一個1:1嘅 Marvelous 個手額啊。係 啊。 係啊真係㗎識發光好過癮㗎。咁好多得意嘅啲怪獸現場咁喐下咁啦咁當然唔係人扮啦嗰啲機動啦。咁亦都有啲火車小人火車俾細路仔坐下咁即係佢一坐就係有啲怪獸喺身邊咁樣喐下喐下啦。咁好得意嘅啲細路仔玩得好開心。 Movies, 啊香港我都唔知幾時做啦。 我做完套 Max 先啦先 講。順帶一提 Movies 嘅意思其實係希臘文嚟嘅。無限點解。 嗰、那個唔係平時大家見嗰個無限符號嚟㗎喎。其實嗰個就係嗰個好似條帶反轉。你上面點樣畫呢嗰、那個線都唔會接觸到嗰個符號。就唔係話嗰個 唔係嗰個 Infinity 唔係 Infinity 係冇錯 咁 Mobius 基本上即係嗰個字不過希臘文版本 個意義唔同嘅你講希臘文嗰係冇嗰個不斷條線係唔會掂到呢個意思嘅咁或者唔講嗰啲主題因為同今日題材可能有少少勾咗少少 係另外一套你可以喺網上搜到嘅係龍珠啦 哦係啊我未睇過啊點樣㗎韓永睇咗喎。 冇㗎其實係講返即係二 set 完咗之後啦到 GT 之前之間嘅故事啦。 哦咁點樣㗎呢 咁關咁冇㗎唔係講悟空同比大咁。 即係最新嘅卡通㗎嘛。咁佢 OVA 嚟 㗎 ?OVA 嚟㗎。不過唔知會唔會出落去佢而家就一集大。 完咗㗎啦。 個故事係完整㗎喇、其實等於平時一集咁上下波就 咁佢有冇 好睇過平時一集 嗰兩隻好似肥仔咁你合咗睇 呀有 我、有合咗睇㗎喇咁 即係其實好睇過平時一集嘅最主要原因係唔拖唔會保鏢㗎 咩保镖啊？ 当时70年代一套好出名嘅台湾武侠剧， 哦哦，下下 最出名就 咪住， 咪住，下集再打龙珠都系啦。 龙珠系冇错冇错，肯定啊睇咗保镖啊呢个廖山啊廖山明 系咁真系打完先收场。 哦，以为咁大家搵嚟睇。 咁简单嚟讲就系佢哋闷到抽筋咁撒撒旦先生个。就開咗間新嘅酒店，佢哋就全部走去應約啦。咁成班人再聚埋啊，包括龜仙人啊、無限啊、 嗯、 啊，除咗天津飯冇到之外，全部都阿樂啊、阿嗰揸劍嗰個叫咩？ 杜拉格先 啊，唔係嗰個矮仔好大頭嗰個矮仔，揸把武士刀嗰、那個。 我唔記得咗， 我真係唔記得咗。 嗰個好似野人咁樣，浪人咁樣噶嘛。 咁佢全部， 我嗰個都有出翻、哦， 全部都有。除咗天津飯冇出，同埋九子冇出之外。 哦。 咁佢哋去到咧，咁突然間就發現有兩艘薩亞飛船。 有冇悟空㗎？ 啊？ 有冇悟空㗎？ 悟空當然有啦。 哦。 嚇、啊！咁咪悶到發燒，好想搵膠打。 哦，咁結果嗰啲敵人係咩人嚟嘅？ 咁就突然間發現兩隻薩亞飛船飛咗落嚟啦，咁原來就係阿比大個細佬嚟咗， 係 就係求教。 比大有細佬嘅咩？ 係呢度有。 哦， 就係話佢俾阿菲利大王流放咗去武雷公咁遠嘅星球，就娶喺嗰度娶咗老婆。 哦， 咁因為實在太渣啦，佢唔入流。 嗰啲功夫好假好渣。 係。 哦。 咁所以咧， 變唔變咗薩亞人㗎？ 會唔會殺下人咯？變唔到 超級殺下人，我知啊！ 唔識。 哦，我咁流啊！ 咁後屘就話佢嘅星球俾兩個比大嘅魚黨，啊唔係俾兩個菲利嘅魚黨侵略咁、 哦、 就係嗰一個紅一個藍嗰個嘢。 哦，合體噶嘛，真 係。咁跟住嗰兩個又追埋嚟，咁啊悟空就話正， 有得打啦咁 啊！咁 悟空仲係人嚟嘅，即係未死嘅。 未死 ,GT 之前嘛、哦、未變返細路添仲係大人。 咁、okay, okay, okay. 啊、好唔好睇呀有句講晒。 OK 囉你等於平時一集不過唔拖囉。 即 係都 刺激嘅。 玩齊所有 嘢。咁我紅藍嗰兩隻肥嘢好打嘅咩OK 啦有得打下啦。 比達個細佬咪話好緊張話佢哋而家修煉到有菲利大王咁嘅。 吓唔係啩 咁嘅實力㗎咁啊。悟空就好失望菲利咋。 咁、哦、結果呢打上嚟得唔得？ 我咪叫兩個細路去打囉。 我悟空都冇打。 咁咪最後一嘢係悟空打。 一烏佢一嘢。 咁 即係好流啦咁講。 玩齊悟飯同玩齊杜拉格斯同五天合體啦。 喔、哦。 阿洛、尼泰郎有用劍啦阿洛就咩又係嗰、那個。 嗰、那個尼泰郎就係、是、你話嗰個野人 啦、啊。嗰、那個粗氣彈啦 okay, 咩游泳個個都出過晒絕技啦。 所有嘅龍珠嘅嘢大家睇得返晒啦。 全部睇返晒。 Okay, 純粹俾你回顧返晒每個人嘅絕招。 咁大家睇啦。咁另外呢我喺 YouTube 呢睇咗一個呢鬼佬都唔知講咩文西班牙話唔定。佢哋自己呢拍咗一段龍珠片咁啲人就話嘩呢段片正過到新嗰度電影啦。咁佢真係呢做返啲特技好似都卡通㗎喎。係 咩 係啊好搞笑㗎嗰度嘢。啊，或者睇下 key 啊，上面大家睇。 啊，另外 YouTube 有時都揾到啲幾怪 嘅。唔係，我拍得唔錯嘅喎。 喂，好似我之前啱揾到一段係 百變龍， 竟然係李琳琳做嘅。啊，仲有一個 舊文嚟㗎啦，呢個《 龍虎武師》葉天行啦嚇。 舊文嚟㗎。 啊，嗰個咩嚟嘅其實？ 唔知啲台灣定邊位度再拍過嘅，係啊 重新拍過，真係拍翻嗰段嘢咁。 係將人嗰啲部分拍過嘅，係啊係。唔知點解，可能親切啲啦，會覺得。 嗯，唔知啦。 咁後來發個配音咪得咯，咁係咯，咁啊唔知點解，好得意啊！嗰個又有嘅 YouTube。 係啊。 嗰個好舊㗎啦，唔係新聞。 我知道，但係得意嘅。 唔知啊，咁仲有啲新聞同大家講下 啲戲嘅上映時間啦。 唔係啊，唔係戲啊，仲有啲新聞嘅。 哦 ，OK。 咁啊，Bubble Gum Crash 啦，即係大家唔知記唔記得啦？吹波糖危機啊，就係而家啱啱出翻啲玩具啦，咁就係嗰啲女仔咧著到啲夾，咁然之後佢有電單車可以變形，變咗啲撈打咁再著上身嘅喎。啲電單車係紅色啊，咁嗰啲咁啦， 少嚇。 係啦，咁嗰啲咁啊咩鬼嘢啊？咁原來佢哋拍真人版喎。 嚇？ 係啊， 爆衫嘅喎，都拍真人啦。 咁唔好理佢啦，係咯。咁啊，話係啊，因為美國嘅， 佢哋打啲好怪嘅機械人啦。 係，咁啊又係2011年啦，咁又係使成唔知幾多十億 yen 咁啦，話諗住。 我相信都幾 要拍翻嗰啲咁古怪嘅機械人。 咁同埋咧，佢 aim 翻一個美國嘅市場。 哦，即係日本 aim 美國市場。 哦，可能係啦，係咯，係咯。咁啊，唔知佢點啦。咁總之呢個到時要睇啦。咁應該特技片嚟嘅咧。咁就咧，原來咧有個叫 Buy Nothing Day 喎，即係無買日 都唔買， 無買日啊，佢哋日文叫做。咁原來係一個國際性嘅一個嘅日子嚟嘅，大家可能聽都未聽過啊。咁今年咧就係呢個11月29日星期六舉行嘅， 就乜都唔好買。 咁一年咧就揀一日咧係啦，就唔去買嘢。咦，咁樣做乜鬼嘢啊？咁都算係一種環保嘅。一個咁嘅即係意識啦。 你一出街可能都要買嘢喎，要探埋自己屋企喎。 係，唔係咁佢唔係乜都唔買嘅，佢話即係唔係必要嘅嘢以外嘅嘢唔買啫。係就即係主催大家即係唔好買啲過剩咁樣啦。 明白。 係啦，咁原來而家咧有65個國家嘅人參加咗呢個運動嘅喎。 嗯哼。 係啦，咁世界各地咧一共有150萬人參加嘅。 哦。咁 介紹下俾香港人啦，可能聽都未聽過。香港係廁所日都有。是啊是啊是啊。咁、啊、但呢個嘅 Buy Nothing Day 呢即係無買日呢就未聽過啦，大家可能。嗯。咁另外呢講開冇嘢啦。咁另外呢有個原來呢冇嘢都值755 yen 㗎喎。咩事啊咁。 咩呢 咁原來呢喺網上呢發覺有人喺度賣緊一個嘅6.28 dollar, 即係大概係755 yen 嘅一個嘢喎。咁係咩嚟嘅係一個紙皮同一個吸索。跟住咧就好似一個蛋形咁，但你睇下裏面咧係完全空無一物嘅喎、 哦。 咦，係咪俾人攤咗裏面啲嘢啊？唔係，佢就係賣冇嘢俾你，用755 yen 啦嚇，買一個冇嘢。咁原來又係玩嘢嘅，係一種哲學嚟嘅。OK。 哦。 係啦，一個哲學嘅意味嚟嘅。咁佢仲限定喎，14歲以上嘅對象年齡喎。 哦。 先可以理解嘅咁樣。咁係咪幾得意呢 咁幾得意。 係呀佢 packing 一啲都唔懶㗎 ,packing 整得好靚㗎。係呀但係中間係冇嘢嘅其實。 賣冇嘢。 咁但係其實大家唔好講得怪喎之前大家記唔記得有一本無字天書或者無字日記。 喔 係呀咁裏面就冇嘢㗎。咁其實即係唔係搞笑嗰本書都幾多人賣㗎。即係佢就賣一種態度啊俾你囉。咁其實 OK 㗎咁如果轉轉腦筋大家就試下出下啲唔好出啲呃人嘅嘢囉即係你講明係冇嘅。咁玩一個 concept, 玩一個 design 係 OK 嘅。 明 白嘅。係啦係啦係啦。咁另外呢原來呢而家有一個嘅叫國際次世代機械人佢叫咩即係次世代 robot, fair, 係啦佢日文嚟嘅因為要平分啲音。係啦。咁呢就有一個呢專嚟做燒餅嘅機械人喎。 哦。 是啦。 是不是人樣啊定 機械人好得意好 Q 㗎個樣。咁就即係自己去整啲燒餅嘅。 日式燒餅。 日式燒餅即係上面。 沙嗰啲啊。 唔係。 預製餅。 唔係梗係唔係嗰啲燒餅啦係一底好似披薩咁。上面有啲木魚喺度養下養下嗰啲。又唔係炒麵喎有啲肉喺上面。 有啲肉。 有豬肉啦或者你咩肉都得㗎。咁睇你揀乜嘢佢識煮唔同嘅燒餅嘅。咁燒餅機械人啦即係想小勞寶裏面個廚師機械人現實化咗。 雞蛋嚟喎。 係啦。咁另外都係仲有其他嘢啦或者遲啲再同大家介紹呢啲機械人嘅嘢啦。咁另外啦係咪仲有啲電影可以講下呢係 啊 係啦。咁吸血新世紀啦話咩鬼嘢。 快麗。 係啦唔係 Evangelion 啦就 Twilight 嘅中文名叫吸血新世紀。咁上映日期呢就12月18號啦就是、我哋之前講過一套吸血殭屍靚仔靚女。 喔咁啊第一上畫就打低占士邦喎。即係 個票房 即日嘅票房下。 係啦係啦。咁另外呢之前同大家講過嗰套呢東京部落 Tokyo 啊咁上映日期呢就係12月18號啦有得同一日啦。 嗯、 好啦咁近啲㗎啦。咁有乜嘢呢就死亡預告喎。咁就係12月4號即係下星期就會做㗎啦。咁裏面亦都有山田孝之嘅主演啦。咁原來呢日本呢山田孝之有另一套戲會上㗎喎。咁就係一套叫做252啊。咩呀講25仔㗎係咪唔係喎。咁原來就係一套呢災難片日本拍的災難片咁但當然佢裏面就講了一個巨大的颱風即係侵襲呢個嘅東京啦咁裏面令到呢爛晒係好勁呀即係整到啲嘢爛得好緊要。 特技片啦。 喔、哦、特技咁但係主要就講呢嗰啲人呢困咗喺地鐵入面出唔到嚟咁就講點樣拯救佢哋咁同埋即係講呢班人喺裏面嘅故事咁到底最咩三年孝之可唔可以走咗出嚟呢咁呢個就係12月6號就會上㗎啦。 咁日本嗰方面啦，咁另外呢原來呢個 Thomas 火車頭我哋都會有一套嘅電影喎，咁就 Thomas and Friend 啦、啊、叫 Great、Discovery 咁樣嘅，咁如果細路仔鍾意就會睇下，呢個12月18號就會上畫嘅。咁另外呢之前同大家介紹過宮崎駿嗰套嘅 Ponyo 啊，咁有譯名啦，就叫做崖上的波兒，波兒即係 Ponyo 啦，係啦，咁呢就係呢個1月17號即係新年檔就會上㗎喎， 應該會有配音啊， 係啦，咁但係呢好多音樂嘅碟已經出曬喇喎，咁係由一個好 Q 嘅細路女唱今次係主題曲嘅，係啦，咁另外呢有一位嘅女演員呢，咁大家可能又唔識嘅，咁叫做就叫谷川美月啦，咁咁啊嚟緊亦都會做一套嘅喺朝日電視台喺度必殺試試人啊，2009是一套好出名的古裝片，拍過無數次。 哦， 係啦，咁裏面有一個比較女人型啲，就係以前啊邊個做嘅話，阿京本正樹。 哦， 記唔記得？係佢哋做噶嘛，即係好舊嘅一套奇裝嘅版本啊。 嗯哼， 係啊，阿紅霸都有做過，紅霸阿千葉真一。 千葉真一。 係啊，亦都有做其中一個角色噶嘛，舊嗰個版本。咁新嗰啲唔知啊，已經拍過無數次嘅。咁2009版本呢個女演員會做啦。咁原來呢個女演員啊，谷川美月咧。少女嚟嘅啫，18岁，咁原來不斷地做啲特攝片嘅喎，亦都有好多嘅科幻嘅作品嘅喎。咁最舊應該比較舊啲一套叫做嘅瑞星生物啦，叫烏咁啊 ，WOO。咁呢個其實烏呢個字係影射翻早期嘅鹹蛋超人嘅一個 project 嘅喎。咁當然啦，佢而家個電視即係個製作單位亦都叫做 烏啊， 係啦，叫烏啦，咁啊 WOW 咁樣嘅。系啦，咁嗰乜鬼咩瑞星生物咩嚟嘅？本來是一隻蛋形好 Q 嘅比卡超嘅物體啦，咁但係佢都有鹹蛋眼嘅，咁但係當變成巨大化咧，就變成咗好似鹹蛋超人咁一個超人嘅喎。 幾似添嘅佢？ 幾似嘅嚇，當然佢得意啲嘅。係啊係啊，咁啊玩少少誒數碼暴龍標咁啦，咁但係佢其實影射鹹蛋超人咯。咁另外比較近期啲嘅咧，就會有出到碟嘅，咁其實有一套叫做乜鬼嘢？real 鬼即係真正嘅鬼啊！咁嗰套啊，或者遲啲同大家詳細解釋啦。咁係講一個平行世界嘅故事嘅。咁、另外有一套比較再新啲咧，就啱啱出咗碟啊，叫《神釀之匹數》啊。咁啊，講佢係一個好似凌波麗咁嘅，即係做出嚟嘅少女咧，即係人工受孕，係啦，啊唔係人造嘅，都係受孕嘅人工受孕咯。 係 出嚟嘅少女咪天才少女咁咯。咁或者嗰套戲我遲啲都會睇下。咁如果有值得講嘅地方，同大家再講下。 好啊， 係咯。咁睇下先，有冇漏料先？其實都差唔多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啊，何美有冇咩補充下？ 冇乜咯。 之前有冇咩Watchman 嗰個有冇需要再講少少？ 下次先啦。 你話嗰個畫頭唔係有啲更新嘅嘢？ 哦，佢其實只不過係多咗啲比較近距離睇清楚啲衫啊，同埋。 但畫頭啲片段。大致上一樣， 大致上一樣，同埋 okay. 有段Doctor Manhattan 嘅嗰啲特技啦，即放曬光啊咁嗰啲啦嚇。 哦，我見到裏面有一個好似能量咁嘅人係咩嚟嘅 ？Doctor Manhattan 嗰、那個 係嗰、那個就係 Doctor Manhattan， 即咁平時懶靚仔咁嗰個咧，著啲怪好似埃及衫嗰個咧， 嗰、那個唔記得個名字 ，Olympian 好似 哦， 唔上 下，即同嗰個另外女超人打車輪嗰個啊。 其實嗰度成個於成炸人之中，係得 Doctor Manhattan 真係有超能力嘅啫。 哦，即係其他係著超人心好打嘅。 好打喂，神射手啊 ，whatever 啦，即係 靠武功啦。哦，即係真正超能力得一個。 又或者好似個主角啊， 你嗰個能量人就係行過咧，就會可以融咗坦克車啊！唔記得咗講翻電視劇先，原來咧 Heroes 咧未完喎。我啱啱仲睇埋第十集，咁唔知道有第11未啦，我就未睇到。第十集咧繼續打，咁但係咧原來咧 Eclipse 嘅第一集佢分成上下啦、可能最尾兩集都唔定啦。咁上集咧就係講到佢哋原來發現咧，經過呢個嘅日食咧，佢哋嘅超能力就會消失。上一次就係因為日食而佢哋嘅超能力出現啊嘛。咁今次就調翻轉啦，咁一日食咧佢哋超能力全部冇曬。咁上一集我亦都講過咧，係啦打拳頭交，點知最好打就係眼鏡佬啦。 Okay. 眼鏡佬唔係超人啦，但係原來係好好打嘅，係啦。咁Sylar你摸咗超人之後咧，原來廢嘅，係啦。咁Peter 同Leven 都飛下搭咗嚟咁啦，咁肥仔咧就上集就俾Peter 個老豆啊，即係 Alpha 啦，即係整到變咗得翻十歲喎，賭神喎玩，個智商得翻十歲，記憶都咗十歲啦嚇。咁但係佢超能力冇消失喎，咁但係當然啦，一到呢個日食就冇人有超能力㗎啦。咁啊，拉拉隊隊長亦都復原唔到啦。 咁結果真係要攞子彈出嚟搶救啦，因為佢幫佢老豆即係四眼佬擋咗一槍啊。咁但係佢好開心喎，佢話足足之即係感覺得翻即係痛啊。係啊，因為呢一輯講佢話佢嘅痛覺都開始消失啊嘛。 哦， 係啊，咁佢話當然好辛苦啦，但係佢好開心自己可以做翻普通人。咁但係而家仲未講到日食過後佢哋會唔會有翻超能力？咁啊，暫時咧 要有翻，唔係邊度做到好耐啊？ 暫時咧，阿印度佬醫生咧就變翻好人啦，因為佢冇咗嗰啲生嗰啲怪嘢啊嘛。 哦， 好翻啊！嗰個結咗個繭之後變翻人類嘅，係啦。咁或者大家上網睇翻啦，咁今集都好好睇嘅。咁另外咧 ，Fringe 亦都開始講嗰啲比較盜肉嘅嘢啦。唔係，而家講翻佢主線啊，咁就講翻個女主角個男朋友咪話死咗嘅，但係一路纏繞住佢，佢經常見到佢嘅幻影啦。 應該係幻老婆投影啦。 係啦，咁博士終於解釋喎，原來咧就話因為第一集咧曾經入夢啊，入過去呢個男仔嘅意識入面啦。佢話呢個人嘅意識已經同你入咗你個腦入面，係啦，佢記憶已經喺你腦入面，咁得閒咧就會。即係選擇性地提取翻出嚟咁解嘅啫。咁但係現實上咧，佢的確經常收到呢個人嘅 email 喎，唔知咪人整蠱佢啦。係啦，可能就另外嗰個大型嘅集團啦，喺度搞事嗰個集團啦，喺度玩佢都唔定啦。咁但係咧，真相咧仲未清楚嘅。 亦都應該全部係曾經早期同博士合作過嗰個集團嘅， 冇錯， 幕後操作啦。 佢話由開始嗰啲飛機意外啊，由好多嘢都係有關嘅。咁大家睇啦，上網去睇翻嘅。咁真相咧越嚟越接近啦。好啦，咁我哋今日或者講到呢度啦，咁可能今日嘅話題鬆散啲，係啦。 再播個電郵先啦。 好啦，咁希望大家即係會補充翻我哋嘅一啲資料啦，或者大家想聽啲乜嘢啦咁樣啦。OK， 咁我哋嘅 email address 係 tasukusf@yahoo.com.hk 啦，咁就 tasukusf@yahoo.com.hk 嘅，咁歡迎大家寫信嚟回信俾我哋啦。咁再次多謝我哋一路有支持我哋嘅朋友啦，咁亦都有喺 email 度同我哋一路傾偈嘅。咁好啦，咁下個禮拜我哋就同大家睇睇上畫嘅新戲啦，咁遊戲可以同大家再講下嘅。好，咁今日時間到呢度為止啦。 好，再見， 拜拜。 拜拜。